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不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 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在香港直播的三地话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大家好，我是 Cathy。 今天呢要跟大家讲一位中国人和他背后的办公室的故事。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卢伟，他的这间办公室呢叫做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他是这间办公室的主任。他怎么样进入我们的这个关注的视线呢？首先就是前阵子在乌镇召开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他是作为官方的一个代表，因为这个是他们相当于是他们主办的了，他是作为主人家啊，在现场对来自全世界的互联网的贵宾致辞。那这次我们为什么要特别关心他呢？因为他刚刚结束了在美国一个星期的访问，他的这个行程呢也非常的有看点。一开始呢是在华盛顿参加了中美的互联网的论坛，今年已经是第七届了，他就呢发表了一个主旨演讲。那当然这个演讲呢听上去就比较高大上，非常的官方。那他也是动辄开头的就讲到了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的这个加州的安娜伯格庄园会和北京中南海的瀛台会，这说出来这样的话呢基本上已经是为他的这个高度定调了，是吧？是中美的互联网的领域，那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的态势啊，就未来应该是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是跟中国的官方的主基调非常的吻合，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就是说一个是要深度融合利益攸关，第二个呢是存在着分歧时有摩擦，那我们要沟通不是相互的猜疑，而且呢要合作共赢而不是零和博弈。他的这个演讲呢恐怕最大的亮点还是举了一个疑人偷斧的这么一个故事。他就说中国古时候有一个寓言，就是有个人偷了一把斧子，他就有个人丢了一把斧子，他就怀疑啊是邻居家的人给他偷走了，就暗地里观察，说我就看他的走路的姿势啊，脸上的表情啊，说话的语气啊，都像是偷斧子的这个样子。他说这个故事的目的呢就是来证明说，如果人和人之间缺乏信任，带着主观的偏见去看待他人呢，真实也会被误解为虚假，美好也会被幻化为丑恶。那他举这样一个故事的例子，在演讲的场合，大家当然会联想到就是中国和美国之间所谓有一些相互猜忌这么一个故事。那我也发现呢这么一个现状吧，也发现呢这个故事呢就会放在中国媒体被很多家的媒体引用，但是这不是他的行程最大的亮点。最大亮点是他在华盛顿结束这个演讲和在华盛顿大学跟这个师生交流完之后，跑到这个西海岸去参加了这个很多硅谷的这些大佬们的一些见面会，是吧？你们有看到吗？ 有看到，像什么 Facebook 呀，像什么 eBay 呀，亚马逊啊等等都见了，包括百度在硅谷设的这个研发中心他也去了。其实我觉得这非常有意思，因为你看到这个报道，其实这个级别已经是非常高了，可以说这是 APEC 以后中国的首位部长级的高官访问美国，然后也有外媒就说这是中国的互联网外交。但是其实你看在中国的电视报道是非常少的，主要是鉴于一些平面报道，而且很多网站都是转发的新华网的通稿，包括还有一篇你刚才说的疑人偷斧，这个是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一个评论。 对， 那其他的基本上各网站没有自主独立的采访和报道关于这个卢伟访美这件事儿。但是其实这件事呢在很多人看来是级别非常高，意义非常大的，因为其实今年5月呢美国曾经起诉过中国的5名军官说有网络窃密，然后在这之后中美的这个互联网交流基本上是停滞的。然后呢中国今年也在卢伟上任之后可以说是展开了一系列的这个互联网外交行动，基本上在12个月里，先是在首尔参加了中韩的互联网圆桌会议，然后又在伦敦出席了 ICANN 高级别政府会议。6月26号呢，他又出访了新加坡。9月18号是中国东盟网络空间论坛，再加上之后的世界互联网大会和现在的中美互联网论坛，可以说是中国的互联网外交年。而且他去美国呢，这一次也可以说是破冰之旅，就是希望恢复中美之间的网络对话。其实它也彰显了另外一种心态，就是中国现在的确是一个互联网大国，基本上 这种表态呢是要终结美国原来的这种以一个大国的身份，因为美国最早是互联网的这个开发人，包括整个互联网产业发展都是集中在美国，所以美国在互联网上可以说是专制的。现在就是要以一个大国身份，不光是在经济外交上，在互联网这方面，中国也要争得一份话语权。所以你看他的讲话，包括他的座谈会等等，都会显示很多很多的这个信号，就是中国在互联网这方面是要有话语权的。但另外一方面，你可以看到，就是内媒没有报道，但是外媒会说其实在东部，也就是华盛顿这个地区，不管是在这个互联网大会上的演讲也好，还是座谈上也好，其实很多美国的专家和官员是在批评中国的一些网络环境和现状的。但是反过来，你去西部去参观企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所有的企业都非常的热情，可以说是极尽讨好。你就能看到，就中国确实有这个，他们也说了，说中国有6亿的互联网网民，那中国也是一个巨大的新兴的电子商务的市场，那没有一个企业愿意放弃这块蛋糕。 说实在话哈，你刚才讲到的东部的这些发言稿我们是全程能够看见的，反倒是在西部的这些花边，我只能通过这个方兴东先生，他是互联网实验室的创始人，也是这次随行人员之一，我就看他的这个微信朋友圈，他就 po 了很多的这些一路上的小点滴，比如说在扎熊，这个是 Facebook 的扎熊，他去到他的办公室里哈，就坐在他的工位上，那个扎克伯格也是非常的热情好客，他说哎，这个卢主任，这是我的工位，然后卢伟呢也很不客气的直接就坐上去，哎，我能坐吗？还是可以。结果呢，坐着坐着好，非常显眼，他的桌子上就放着一本书。 国理论， 没错，咱们也很荣幸啊。上次佩芬、燕婷从北京 APEC 会议上也带来了，这是限量供应是吧？咱也分了英文版515页。他说他用他半生不熟的普通话，他说：“哎呀，这个书我也给同事买了，我买了很多，我要让他们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你看大家哈哈大笑， 重点是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字儿一个字儿顿开说的， 是可能他也很了解这个，也很怕说错。然后我们刚才向樊素转述说卢伟在华盛顿的这个演讲啊，好像樊素转述的还比较有意思一点，因为我看到一些外媒的评论普遍是认为他的这个演讲是非常枯燥无味的，特别是他的这种可能樊素刚才用高大上这样的词来形容的这种一定要拔高到一定高度的这种说话方式，是在美国人在美国人看来，特别是在当时的现场，可能有很多美国的也是互联网的大佬，他们可能听来会觉得很奇怪。我相信可能听起来就像我们在听金桑胖说话一样的感觉，可能是这种感受。那他刚才也说到说在东西部的一个不同的待遇，其实在西部除了这个 Facebook 扎克伯格以外，我们看到还有苹果的库克也是把手上的这个 Apple Watch 对 Apple Watch 拿下来说，这是第一个可能是 见到 中国 人 以外的外人看到。对，包括施密特呀还让他试驾这个 谷歌 的 汽车， 无人驾驶汽车是吧，说你是第一个坐上里面的中国人、 是你就会觉得非常讽刺的是，可能在东部一些包括一些媒体也好，包括政府级别的也好，他们在想要对卢伟的这种稍微偏负面一点的评价，实际上是因为基于他们在捍卫一种价值观，特别是在美国人看来，可能互联网的一个基石就是言论自由。那在西部的话，实际上这些互联网大佬们一个个对卢伟这样的一种俯首称臣，也看了很多直接是用擦鞋这样的话来形容来形容这些大佬了。这种行为实际上也是美国所捍卫的这种自由经济所市场经济所酿成的一个结果，就是因为这些互联网大佬是不可能放弃中国这样一个大的市场。 哎，但是啊，他们说其实你看他接待的人员规格，这个是能够发现差别 的 你高是高，但是你想谷歌他现在派出的是他的董事长是吧 CEO出来这个接待，是 CEO 还是反正就是董事长施密特了 CEO， 他就出来接待，但是别人会说哎，你看他没有叫那两个创始人过来接待，但是你细揣摩一下创始人是什么背景的，其中一个他是从东欧的一个集权的国家去到美国，他们就有人就也发挥联想啊，说你看这个 都是来自于就这种国家，所以呢他应该不会对来自这种国家的这个所谓的官员大佬们是表现出非常大的这个热情啊。当然这是大家的种种的猜测，但是我们能够看到的确实如方兴东先生在他微信圈里面 po 的一路上可以说是欢声笑语，尤其是他说他领略到那个贝索斯，就亚马逊的贝索斯，他说他的这个笑的穿透力啊，简直就是你在这层楼第二层第三层你都能听见，就特别开心。而且呢卢部长还给他介绍，他说这是我给你带的礼物什么呢，是普洱茶。然后他还跟人家开玩笑也很幽默啊，他说你千万别现在就把它喝了，因为啊这个普洱茶你是要把它放着，就是越放它可能这个味道越香醇。他说咱们相约20年，我们再见面的时候再来专门给它喝掉。贝索斯一听了之后又哈哈大笑，意思就是咱们起码还能做20年的朋友是吧，这20年如果咱们一直是朋友的话，那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了。就好，那说到卢伟的这次一周的美国考察之行呢，他先是在华盛顿参加了论坛，紧接着还在华盛顿大学有一个演讲，演讲完了还跟师生有一个就是面对面的很近的这么一个交流。那在交流他讲话就不是像刚才凯西说的就非常的官腔冠冕堂皇的，就比较接地气了，也是当然会问到说中国互联网管制的问题，他没有正面回答，但是他讲了这么一番话哈，我们把这个音频挑出来了大家听一下，在华盛顿大学跟师生演讲的发言。 互联网的发展让世界变成了地球村，70亿人在这一个村子里，我认为首先我们要尊重主权，就是不论国家的大小，主权是要尊重的。但是在信息的流通，在网络的世界里，它不论国界，不论肤色，不论民族，大家都是平等的。就是因为我们太近了，所以就彼此看出来不同。还比方说网络攻击，美国说中国攻了美国，中国说美国攻了中国，互相指责。中国由于互联网加速了信息的流通，6亿人在网上自由的发表声音，自由的表达意见，有人错误的理解中国政府在管制自由，那对中国太不了解了。你想一想，6亿人都可以在网上发表意见，就任何一个政府也不可能能够完全管制的。 我觉得听完这番话，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他这次这么这个旋风式的美国考察没有在国内有非常多的媒体报道。你说如果把他座谈会上是吧跟美国人说的一些话放到国内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联想啊猜测啊发酵啊是吧，大家刚才听了他讲的几句话自己有自己的判断了。 六亿人的网民是没有人能管住但是卢伟说话应该是非常让人放心的 哦， 因为卢伟做了30多年的新闻工作 哦， 他基本上从1981年开始到2011年一直在新华社任职，他也是从记者做起的，所以跟我们也是同行。 对，所以他非常知道媒体应该做什么，媒体不应该做什么， 而且他也知道他应该说什么话，不应该说什么话。 哎，但是这次还有一个也可以让大家去发挥想象的一个随行人员的名单哈，包括了新华网的董事长田书斌、360公司的董事长周鸿祎、百度的副总裁朱光，还有互联网实验室的董事长方兴东。可以说呢，他们涵盖了网络媒体、网络安全、搜索、网络研究等领域。我看到这个是中新网的一篇报道，他说这次访问的企业呢，也是跟他们相呼应的，包括了媒体集团汤森路透和搜索起家的谷歌等国际互联网细分领域巨头。通过跟他们交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说启迪我国民族企业进一步的自主创新。可能如果看到这句，就有的人觉得自己可能是想多了，因为你看你跟 Facebook 有一个交流，哎，是不是说这个 Facebook 进入中国市场的日子不远了呢？不知道，因为我们从现在媒体包括外媒他们披露出来消息，我们也没有得到一些什么样确定的答案。但是呢他这次访问可以说呢是相当的这个交好了，从表面上来说但是实际上他到底是能够起到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作用，那卢伟其人和他的这个办公室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为什么感觉突然之间好像这个人就进入我们这个大规模的视线哈，这个办公室好像突然之间权力就变得非常大。那等会儿呢我们也请一位非常著名的互联网的观察家魏武辉老师跟我们详细的解析。好，我们先稍微休息，等会儿继续。 Modern Radio。 好的，欢迎回到三 D 画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 Cathy。 卢伟呢今年54岁，是现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的主任，但是他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职务大家不能忽视啊，就是中央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的成员。那么这个小组呢是直接以国家主席习近平为组长的，也是呢他这个所谓完全执政之后成立的权力的决策机构。那么这个小组的初衷呢，就是为了要使拥有6亿网民的中国从互联网大国加速成为互联网强国。那么卢伟呢，可以就是说是中国掌管互联网的大管家。那他这次给很多美国媒体的一个印象呢，就是说他跟一般的中国的官员不同，他展现了一种新的风范，比如说喜欢说话，说话呢很直接，而且很幽默，在镜头面前可以谈笑风生。你看我们通过花边是吧了解到的，他跟这些互联网大头们的这个聚会也是毫不怯场，非常的自信和坚定。那这跟过去的这种比较沉默寡言、谨小慎微或者严肃刻板的这样一个传统官员的中国的官员的形象呢，就显得完全的不同。那当然了，我们可能更加直接的就是需要理解他这次美国之行的到底是为了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是吧？7天从东到西，而且呢拜访这么多家的企业，另外一个呢，我们怎么样去理解他在2次大会上的讲话？一个就是在论坛，一个呢就是在华盛顿大学。在华盛顿大学的这个讲话呢，就跟论坛上面的风格又不一样了。在论坛上面可能听上去是比较枯燥，但是在大学里面呢，他就用了现在非常流行的一种讲故事的方式，讲了几个小故事。第一个就是说他在中关村一个什么咖啡店，是吧？车库咖啡，其实就是说年轻人在中国有很多的发展机会。那再接着讲了马云的故事，是吧？那再接着还讲了互联网大会上说有一个志愿者专门从美国回到中国他的家乡来帮助这个互联网大会的召开。那好，我们紧接着来听听上海交通大学媒体设计学院的老师，也是国内非常著名的一位互联网观察家魏武辉老师，听听他是怎么样理解卢伟这次美国之行的目的和他传递出来的信号。 其实这个美国这两年的高科技发展的非常快，虽然从我们讲从商业的角度来说，我们中国的 BAT 3家公司现在也都非常牛了，尤其是阿里，也都2000多亿美元的市值，如果加上它的菜鸟网络和它的蚂蚁小微的话，阿里现在整个市值恐怕不比这个谷歌差多少了。现在谷歌市值3500亿，但事实上，这个美国的创新能力和它的高科技能力，确实还领先中国非常我个人的感觉，至少10到20年。所以呢，这次我们这个卢主任到美国去拜访的，其实是一些高科技公司，包括谷歌公司，包括像 Facebook、像亚马逊那这些公司。谷歌它其实我们也看到它这次行程里面，他做了一下这个谷歌的无人汽车，他并不是去关心说谷歌你这个搜索引擎怎么样，因为搜索引擎其实我们国内百度也有，但是无人汽车这个东西是恐怕这个目前百度还没有办法做到，我们中国恐怕也没有企业像谷歌那样做到这样深入的一个程度。那么我个人在昨天也跟谷歌无人汽车项目组的一个成员有过一次交谈，也提到了谷歌无人汽车现在所能够企及的一个技术高度，确实这个领先我们中国很多年。所以我觉得卢主任他可能更多的是偏向于去看一下美国今天的高科技到底已经发展到了什么样程度。 嗯嗯，就是说他其实是带着一个可能观摩学习的这么一个目的去的。 对对对，观摩学习，对对。 但是有人就觉得这其实是中国互联网总管的一次公关秀，就说也可能传递一些信号说其实中国政府是想跟这些国际的最大型的互联网企业交好的。像谷歌，我们也知道他在中国的市场其实并没有说非常愉快的一些经历哈，那会不会在这个层面上也可以传递出一些信号？ 当然作为一个政府官员，他当然会释放这样的信号，就是说 我们是欢迎和这个美国的高科技公司进行一个合作的，但是它有个前提啊，这个前提就是有一些中国共产党所这个坚持的啊，他们自己说的一个底线，他肯定不会突破啊。比方说像谷歌，你跑来你一定要接受这个关键词的审查，包括国外互联网公司想到中国来发展，原则上你必须把服务器搬到中国来，这些我觉得他不会抛弃。但是如果在美国公司能够接受这个原则性的东西以后，中国当然非常欢迎这些高科技公司来中国发展。 嗯， 对，所以卢主任这个信号的释放也是非常明显的。 嗯，而且我还注意到他刚去的时候有一场演讲，就是说你如果来我们国家做生意的话，你必须得尊重我们国家的这个文化。听上去是没错的哈，但是有些人觉得其实所谓的尊重你们国家的文化，其实跟互联网它最本质的精神它是背道而驰的。就是说互联网它尊崇的应该是一个自由的精神，您有留意到这段话吗？就是您怎么样理解它？ 这个东西呢，你从不同的角度来解读它，当然不同的结果。我们如果纯粹从商业上来解读的话，其实也不能说太多的错。我们现在其实有一个词叫全球本土化，就是你首先是现在做的生意都是全球化生意，然后呢你到了地方，一个地方上你真的得做一些本土化的工作。那确实每个地方的文化，包括我们先不说政治，就是文化和民众的习惯都不太一样。所以这个话其实呢，你要从商业的角度来说也有一定的道理。事实上谷歌在亚洲的发展，它基本上是在英语国家发展很好，但是在非英语国家或者地区它就发展不好。比方说这个在日本、在韩国、在台湾，谷歌都不是当地最大的搜索引擎。在日本、在韩国它根本就是一个小字号，在台湾它大概有个第二的市场份额，但是它也绝对不是第一的。所以这个本土化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方向吧。 好，他回应了卢伟先生演讲的几句话哈，就是说是不是尊重中国的文化就没法在中国做生意。那这个确实也是一个矛盾吧，因为我看到有很多的企业他们在进行这样的一个权衡，就是因为前面有很多的所谓的前车之鉴是吧，你要不然就是不太懂得中国的规则，或者你不太认同中国某一些的网络方面的管理方式，要不然就是你根本就没法了解或者融入当地的文化，你不了解当地的这个用户的一些心思，所以也可能会导致最后的这样一个失败。两位听了刚才魏老师分析的，有什么觉得有感触的吗？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他刚才也强调说，如果外资企业要到中国来，他是要遵守很多底线的。其实卢伟这次讲话，因为你刚才也说了，卢伟其实有两套头衔，第一套是国字头的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另外一个是央字头的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其实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头衔是现任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所以他其实是基本上代表了党和国家对于互联网信息安全在这一块的所有要求，不管是网络的安全呀或是内容啊等等。他刚才也强调其实是有区分对待的，你像你去谷歌，我去看的是你的无人驾驶汽车，但不是这个你的搜索引擎。然后你也可以看到很有意思一点，就是他去了 Facebook 但是没有去 Twitter。Facebook 在中国是被禁的， Twitter 也是在被禁的，但是有一个区别，就是 Facebook 这个扎克伯格他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他也一直在讲中文，娶了个中国媳妇儿，就说他这个表现是给中国释放了善意。但是你看卢伟可能这次回访也是释放了一种善意，起码外媒是这么评价的。所以其实 Facebook 很有可能大家都在猜要入华了，很多时候股票可能要涨了。但是你们要看到的，就我觉得我们应该看到一点，就是这个网信办主任他同时又是中共中央的网络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你始终能表明一点，就是可能中国最需要的这个网络环境是我们党最需要的网络环境，而不是真正的整个互联网的这个生态需要的网络环境。 我觉得像刚才魏武辉老师也有强调这个底线的问题，实际上卢伟在这件事情上是非常坚持的，所谓的底线可能用他的话来表达就是网络主权，包括刚才我们在第一段听到他在华盛顿大学这个演讲，他也有提到网络主权这件事情。那他对这件事情到底有多坚持，实际上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强调了，在之前的这个乌镇的互联网大会上面他就已经 京是因为强调这件事情还有一些不愉快的一个经历哦。实际上是他当时在最后一晚的时候就有一份声明草案是在与会者所在房间门缝里就被塞进去了。那这一份里面其实就是呼吁说要尊重各国的网络主权，说白了就是要坚持和认同卢伟所提出的这个东西。 嗯， 那这个时间他是说要求修改时间截止时间是第二天的上午8点，那也就是说他实际上是想要赶在最后时间可以获得一个通过。但是在第二天举行了一个闭门会议，那当然几名的西方代表就对这件事情肯定是有抗议的，所谓的你们说的网络主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所以但是卢伟当时就坚称说大家都同意这个文件，但因为说这个事情没有达成一致，那卢伟他这个时候有一个个性也表现出来，就是他当时拒绝妥协，他竟然就是在因为没有达成他自己所期望的这个结果，他就离开了现场，他说他还有一个重要的会议要开，就这样走了。所以他的个性你也可以从中见到。 但是最后我看到报纸哈，《新京报》，我觉得有一天非常奇怪，就这个互联网大会已经闭幕了，但它是隔了几天，它又出现了一个新闻，在挂在它的网站的很显目的位置，就是说达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共识，还包括你们北邮的一个哪个院长就出来分析说，哎，这个共识是什么什么方面，意思也就是说，其实与会的这些世界的大佬们都是比较赞同中国在某一方面的一些方式。但是我不知道外国人， 你说到这个分析和赞同，因为你像这次新华网的网评发表了一个评论叫中美网络论坛在线大国担当，那里面就说有外国有人说中美的网络安全这方面其实有90%是有共识的，只有10%是分歧，他就一直在强调90%这个共识。但是我有听到外媒的电视采访，就说当时在这个论坛会上有人说这话的时候，其实是有外国的专家在的，美国的一个专家，他马上就给记者来这个解释说，其实他认为这个10%的这个分歧是远比这个要多得多的，不能这么说只有10%，而且也不能只看这90%的共识，这10%的分歧还是很重要的。你就会发现其实两边的这个报道还是有差别的。 对， 我理解这个分歧跟共识是实际上现在全世界来讲加强对互联网的监管应该是一个共识，但是这个共识大家的点不一样，可能在美国来讲他要加强的监管是说要防止这些互联网的企业或者说是一些移动互联网的企业他们去盗取一些个人的用户的信息去侵犯他们的隐私，但在中国不是说不可以侵犯个人的隐私，不可以去盗取用户的信息，而是说你在特定的时候，特别是当我以国家安全名义来向你要求这些信息的时候，你要毫不犹豫的给我。那当然大家现在对于 Facebook 有一个担忧，就是我觉得从扎克伯格这一次的很多行为来讲已经是 拍马屁 对节操掉了一半吧，但是看他会不会掉另一半因为他有可能大家会担心的是他重蹈以前雅虎犯下的一个覆辙。雅虎在2005年的时候是因为有一个记者以及民运的人士在中国，那后来被逮捕之后中国政府就向他要求这个人的邮箱的信息，那雅虎就提供给了中国政府。这个行为也是我觉得是可以成为雅虎作为一个互联网企业的一个污点，但 Facebook 今后会不会也走上这条路，就是当中国要求你进入中国市场可以，但是在这些时候我要求你提供用户个人信息的时候你给不给我。 但是现在真的是有一些企业哈，他们已经开始做一些让步了，比如说这个 LinkedIn 他们翻译成叫领英 是吧， 对， 他们已经是一定程度上是同意中国的在于言论管控方面的一些政策，他们愿意这么做，可以让渡一些他们本来坚持的东西。但是 Facebook 他其实现在已经跟中国的一些企业在合作了，比如说他想卖广告是吧，企业想做生意是已经在他们那儿投放广告，但是大面积的像咱们普通的用户他现在还不行，但是接下来会怎么样。而且扎克伯格之前已经在清华有一个演讲，那次演讲那基本上是100%的这个赞好，就说他秀他的中文啊非常的可爱幽默亲切是吧，这完全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很有架子的这种互联网领袖的这么一个样子。好，那其实我最直接的一个疑问还是说这个网信办，不是网信办是网信办是吧，这个办公室从前你看其实就在那个几中全会之后，它其实不是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吧，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办公室的存在，所以这说明就是最高层他们是把这个互联网的这样一块战场是看得非常非常重要。那紧接着我们再来听一下魏老师怎么样分析现在中国所谓互联网管理模式和格局的这么一个状态哈，我们稍微休息回来继续今天的讨论。You radio, oh, you radio, news.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的，欢迎回到三 D 画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 Cathy。 说到这个网信办，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呢，也可以说是感觉突然之间它就火了，是吧？卢伟主任也是好像非常快速的这样一个的声势，就是获得很多媒体的这个关注，包括他在美国呢，有人就用这样的字眼来形容他这次访问，说是鲁旋风啊，刮起了一股鲁旋风。哎，但是说上去这个网信办他到底管什么，是吧？他的地位为什么这么崇高？我们再来听听魏老师的分析。 我们中国原来互联网的管这个管理吧，这个有一个成语来形容，就叫九龙治水，就是所谓多头管理。在意识形态这一方面，主要是中宣部和这个国新办，这个新请注意是新闻的新，全称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那么这个中宣部它是属于党的体系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属于行政体系的这个国务院的新闻办公室，那么都是来做意识形态的管理的。那么然后这个，但是互联网上我们知道，除了这些东西，除了我们讲的新闻评论以外，还有一些其他东西，比方说网络游戏。那网络游戏谁管的？网络游戏是原来的新闻出版总署，现在已经被并到广电总局去了，和文化部共同管理的。这个当时还有这个两个部委互相争夺管制权的一段公案在。那么然后还有电子商务，电子商务归谁管的？那个电子商务可以管的部门就更多了，像工商啊、税务啊，都可以去管一手。那么另外还有像安全部啊，这个公安部啊，这些都可以管。所以我们讲这个，原来互联网是一个多头管理。那么今年我们在乌镇开了一个互联网大会，很多这个国内的互联网大佬也好，国际的互联网大佬也好，都去发表了演讲。但是我觉得他们的演讲可能是虚了一点。这个会最实质的地方是彰显了网信办，也就是今天讲的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它的这个实力。就是这场大会是网信办来组织的，全球意义上由一个国家的政府机构来组织互联网大会，这真的是第一次。这展示向外界展示了中国互联网从此在九龙治水上面还多了一尊神，这尊神就是网信办，它是互联网的大总管。所以卢伟这次到了这个美国，得到美国诸多高科技公司的尊重，和这个因素也非常有关系。我们以前知道美国公司其实它很头疼一件事情是，我要跟你中国到中国市场做生意，我也愿意来接受中国的一些法律法规，但是我不知道我在跟什么部门接触，我的业务可能这一块和这个部门，那一块是那个部门，他头很疼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中文都不太会说的美国人跑到中国来，他是一种什么样的茫然无助的一种感觉。但现在中国说你只要找网信办就可以了，这是互联网最高的管理机构，所以从美国高科技公司讲说，他也愿意看到这样的情况，他只要跟一个部门打交道就可以了。所以卢伟在美国这次受到礼遇，我觉得也和这个有关。 哎，那是不是意味着说，如果将来这些国外的互联网的大企业他们想进入中国，只要跟网信办打好关系，他们基本上在中国就可以畅通无阻了呢？ 不能说畅通无阻，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而且中国各地都有一些区别。包括我们原来对互联网的管制，这个中宣部的这个力量还在，但是至少你现在有一根通道可以进去。原来是很多扇门，你一个人打开，那现在你打开一扇门，可能甚至是扇门，你可以跑到另外一扇门上面，它至少有个轨迹可循。但不能说啊，你只要网信办关系搞好，你就可以畅通无阻。中国还没有到这个地步，但网信办也就强大到这个地步。 是，现在很多时候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就是说你像谷歌它在中国发展不好，有人觉得是因为你不服管，是吧？那是不是说只要你服管了，你就一定可以在中国就发展得很好呢？这个中间是不是其实有一个悖论在里面？ 这中间我们要说有没有具体的案例，对吧？从目前来看没有去特别成功的案例。其实跑到中国来和意识形态无关的一些商业组织，比方说星探网， 那这是美国的一个电子商务网站，其实它在中国原来它的竞争对手是京东，这是纯粹只卖三 C 产品的。那我们知道今天京东做的已经非常大了，美国已经上市了，新浪网恐怕我觉得凡是你可能没听说过，就是很多中国人都是没有听说过，这个它和意识形态没有关系，这个也不存在管不管的问题。然后呢，中国目前来说有两家美国公司到中国来做了分公司，把服务器搬了过来。一家是印象笔记，英文叫 Evernote，一家叫这个领英，英文叫 LinkedIn。从目前来看，印象笔记和领英，并当然发展的还 OK， 但并不是说发展的像在美国那样的一种快速增长的趋势。这可能和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有关系。比如说领英，它讲的是一个职业社交，而可能中国并不是太 care 这种社交，他可能更多的还是朋友式的。我说做生意先做朋友，但美国人可能生意是生意，朋友是朋友。那么然后这个印象笔记啊，中国其实也有比较强的这个本土的一些公司在做，比方说网易的有道云笔记，从市场的份额的角度也说，应该远远超过印象笔记。所以这个事情也不能完全说，你只要不管了，你就在中国一定能够发展得好。 好，其实说到这个外国企业在中国发展的怎么样的问题啊，确实有的时候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我记得当时我们做过一期，就是关于谷歌退出中国市场的问题。当时采访了一个百度，当然他是竞争对手的这么一位高级工程师，他就说到他们就很具体的在哪些业务和决策方面他们的失误和不足。其实我给我的印象也是讲到他们本土化这方面做得不好。尽管我记得李开复他当前还举过，他说谷歌是能给一些外国企业树立一些正面的榜样，就是说他们很愿意花心思去了解中国用户的这个心理，请了一些包括心理学家之类的去做一些什么问卷啊之类的，但最后呢还是难逃厄运啊，可能具体的细节有非常复杂的这个原因。但是刚才魏老师讲的这点我也是同意的，就是一方面有的可能是面对的审查和管理模式和政策的问题，那另外一方面是你自己的一些决策或者怎么样去融入当地的这个问题。 其实你说到谷歌，我想起了易贝。你像易贝在中国大陆，其实最早的时候它进入中国市场还挺早的，后来就和这个腾讯绑在一起了，但是基本上现在都已经销声匿迹了。所以其实就是很多东西，你看中国反而一开始你说它抄袭也好，模仿也好，做起来的东西像淘宝，像 PayPal 的中国版，支付宝等等，反而其实现在又走出了国门，开始面向世界了。所以中国这个创新能力还是很强的。但是你不得不说的一点就是，互联网真的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东西。就像不光我们刚才说到的像谷歌搜索引擎，易贝，淘宝，这类的电子商务啊，或者电子支付工具，还有像我们说的什么雅虎啊，新闻这种客户端啊，像你刚才说的 Evernote， 他刚才说的 Evernote 就是这种工具类的。再比如说这次这个卢伟去美国，还去拜访了红杉资本， 对 IBM 之类的，连投资类的和这个硬件的服务器的服务商都去这个拜见了。所以其实真的是很广泛。但是你看呢，他对每一个企业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就是吗？ 对，就像你刚才说的，他去了这个亚马逊，对吧？20年的友谊，那是非常欢迎的，因为这是电子商务，其实不太涉及到一些核心的利益冲突，所以电子商务的这种东西是在中国发展的最好的。那你说易贝它真的不行了，那真的就是它水土不服，可能它真的没做好工作。那你像这个电子支付的工具，像那个 PayPal 在中国，其实它可能没有这个银行这方面的金融这方面的基础，当然这次它也没有去看这个金融方面的，因为中国的电子金融发展的还是不错的。就像说到谷歌，他也没有去这个去看搜索引擎，反而看的是这个汽车。但是你看他去苹果，苹果是电子商务电子产品，其实也算互联网这一部分。但是他去苹果干了一个什么事儿？跟苹果说你要保证用户的信息安全，这个你就让我联想到了很多事情。就比如说那阵儿说这个中国的这个用户的信息泄露给美国呀，然后再包括中国禁止采购 对 什么， 我就立马想到方兴东了。因为方兴东之前咱们采访过他一次嘛，就是因为他在环球时报发过一篇评论，就是说中国的公职人员，就是国家公务机构都应该 拒绝用苹果的产品，他说他是有安全漏洞的，他说千万不能去。但你看这次见到库克了，一个比一个开心，回来在朋友圈炫耀啊晒啊，是吧？ 包括你像这个扎克伯格和 Twitter、他为什么去了扎克伯格那儿，去了领英没有去 Twitter， 其实都是社交媒体，那我觉得他也是有倾向性的，你对我释放善意、我肯定就要表现出来我是欢迎你的，我是一个大国，那你自己不表态，那我没办法，你没办法来跟我做生意对不对？所以你看他总结一下，就是恩威并施，该施压的、该争取利益的地方他觉得一直在争取，该警告你给你敲警钟的地方那我也得告诉你，这是我的底线、你说泄露用户的个人隐私就算了，万一是我国家的个人隐私被你苹果公司传到美国去了，但那这就是另外一码事了、所以我觉得他是真的是很有分寸，包括他去的这些企业和地方，包括他选择的对话的这些人和态度，他都完全显示出国家利益至上和党的这种需求在这个第一位。所以其实我刚才也更正一下，他是做了20年的这个新华社，从91年到2011年，所以他这20年的这个新闻敏感度，为什么让他来做这个职位？第一，他能够控制住这个新闻敏感词，就是对意识形态和内容宣传这方面有一个把控。第二，他真的对这个当下一些敏感的热点的这个领域它是非常有这种 sense 或者说就是先觉意识的，它能够最好的掌握到这些东西、所以你觉得它确实是鲁旋风大管家，我估计这个职位是没人能代替的。 我觉得吧，芦苇能够成功的成为现在的这种一个明星也好，或者说是新的一个政治方面的大家会引起关注人物也好，其实它顺应了时事吧。因为之前的中宣部也好，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监管机构广电总局也好，可能给我们的印象还是一些那种比较老旧的人会 的 对比较多。那芦苇他只是出现在一个适当的时候，他其实在很多的时候他要表现自己对互联网是很懂的，包括他每年都会跟这些微博上的大 V 们去吃饭， 真的是合影，像什么潘石屹啊、 刘春 啊， 对。但是我看今年的最近的这个会上面有洪晃啊，然后潘石屹啊、郑渊洁啊这些的，好像有微博说这个变成了一个像芦苇的一个控诉大会。但是我觉得这个微博上的公知们，大家也别高兴太早，想一想曾经出现过在这个会议上的薛蛮子后来是什么下场，大家在言论上还是要小心的。然后芦苇他能够成功的，我想当然这个主任也是很有，除了他顺应了时事以外，还有一点我看到一个细节啊，是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报道，说他在当新华社广西分社社长的时候，他在里面有一个什么样的行为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就当外出的领导抵达机场的时候，他会确保有一辆公务车是到飞机的舷梯下来迎接的。所以可能是他个人的这些努力也好，和跟他这种顺应时事也好结合在了一起。那刚才也提到说互联网企业，我觉得外国互联网企业进入中国失败，你要把商业的归商业，政治的归政治。那说到可能现在相对比较还算是在中国走钢丝的，就是这个 LinkedIn 吧。那他我看到说 LinkedIn 其实除了说他已经是保证说要遵守中国的一些相应的法律以外，他还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就是他把中文网站中7%的股份让渡给了两家颇有背景的中国风投公司。大家都知道这些中国风投公司， 就让你们放心 是 吧？ 当然我觉得这种走钢丝行为其实一朝天子一朝臣，这些风投公司将来会怎么样也是蛮危险的一个行为。 但是我觉得他不管再怎么让股权，走的这一招都没有扎克伯格高，娶了一个中国老婆马上就有人给他出谋划策。 中国老婆那也不是真正的中国人，他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 对，但问题他有中国的文化和背景，好歹他爷爷 我觉得这就是跟评价骆家辉似的，是吧？你老是 硬要， 但是 你从外表 上，不，我觉得是这样一点，他起码有中式的思维，可能他还了解中国的文化，他知道芦苇来的时候让他买几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放在桌上，那这绝对是加分的。 这可能是他老婆他奶奶教的。哎，那你一直说扎克伯格哈，咱们也来听一听他是说中文。到底是个什么味儿？来听一下。 你是为什么要学习中文？ 很有意思啊！有三个原因。第二，第一，我太太是中国人。他第二说中文啊，和他的奶奶。就说中文，对，我想要跟他们说话。今年一天我和 Priscilla 就已经结婚，所以我告诉他的奶奶用中文 他非常吃惊。 Priscilla 是您的太太。 第二啊，我觉得是不是啊，我想要学习中国文化，中国是啊伟大的国家啊，我觉得啊学习语言帮助我学习啊文化，所以我学习语言。第三是啊。普通话很难，我只说英文，但是我喜欢挑战。 哎呀，这个听他说的真费劲啊，但是觉得特别可爱。就现场他不用讲一句完整的话，他觉得越磕巴底下的人越笑声多。这是在清华大学的一场演讲，也可以说是来中国的一场招商会了，我感觉像是吧，吹风会，媒体也很大的关注。但是就是跟这次卢伟先生去美国访问似的，中国很大的关注度就是在于这些花边，是吧？你跟这些大佬们怎么样去互动，但是实际上说背后的一些目的，或者说除了共识之外的一些分歧，这个是大家不会聊的啊。这个我们也看到，包括一些外媒他们在报道的时候也说到，美国官员包括一些美国的科技的大佬们，他们也有微词，但是呢，这是他们闭门之后聊到的，具体怎么样分歧呢，我们也不得而知。 其实我刚才听完这个话，我忽然想到了那个提姆库克。我说如果库克他能讲中文，那我觉得这首先你看他讲中文是一个广告，提姆库克出柜也可以说是一个广告，让很多中国的这个互联网用户或者 IT 产品的这些年轻人支持者们，他们都非常爱上了这两个品牌，所以他首先就打了一个广告。另外一个广告就是为什么苹果这么火，他也不用娶个中国媳妇儿。然后呢，为什么这个扎克伯格虽然火了也娶了中国媳妇，但是还没有进来，我们必须得考虑这个问题，为什么苹果能进来那扎克伯格就没有进来，而且苹果在中国现在发展的是顺风顺水的，所以你就必须要这个想明白一点，就是因为苹果这个东西它是在中国生产的，然后又卖回来中国。 这只是一点吧，还有我觉得 Facebook 重点是它涉及到内容的东西。 对对对， 内容方面是网信办所最关注的，而且它有一个对于进入中国来讲不好的前科，就是它曾经在阿拉伯之春中承担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所以其实有一点就是我觉得扎克伯格做的虽然是已经够了，但是他还需要更多的去了解中国的思维，但是他也给很多企业一个启示，可能了解中国的思维首先要从娶一个中国媳妇开始。 哎呦，他就一直在纠结中国媳妇 多好呀。 哎，但是你回归到这个数字哈，就是这个数字可能是对他们来说是直接的这个诱因和诱惑。那一个就是网民的人数将会超过6.8亿，那另外一个就是占到全球科技领域增长的份额是占到43%，别的什么都不说，我就是光为了赚钱是吧，拿下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你都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战绩和商业的成就。那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紧接着我估计还会有很多关于卢伟先生和这个网信办之后很多的工作是跟我们每一个网民都息息相关的哈，我们会无处不在感受着他们的影子。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范素， 我是春雨， 我是 Cathy， 拜拜 拜拜。